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四级转二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局地有扬沙，偏北风四级，阵风6-7级转2-3级，最高气温1度，最低气温-9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会在节目中和大家来分享讨论情感问题，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和我们节目同名的公众号，可以发微信来参与节目。我们的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每天22点和大家探讨交流的都是我们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如果您有问题，记得参与我们的节目，加入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约会顾问摩卡。摩卡好。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 因为男生问到一个问题，专门问摩卡哥。摩卡哥想问一下我知道您也是一位创业者，听您的节目有段时间了，好像您的工作也特别特别的忙，我就想问您一下，我现在呢也处于这样一个状态哈，工作非常的繁忙，压力也很大，但是同时呢也在恋爱中，让我比较困扰的一个问题就是，工作特别忙的男生怎么谈恋爱？有的时候忙一天，一点心思都没有再去谈恋爱了，有的时候觉得自己虽然从时间上来说工作已经下班了，但是大脑心态情绪还停留在工作中，还有很多问题都没有解决。这时候我女朋友在旁边对我说，我们去吃什么呀，我们去哪玩啊，我们去看一场新上演的电影吧，或者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就是她想谈恋爱，我脑子满脑子都是工作，为这个女朋友不少跟我闹。我就想问一下，他认为我是一个不合格的男朋友，我当然希望工作和恋爱能兼顾，所以请问摩卡哥，工作恋爱如何兼顾？一个工作特别忙的男生，您觉得怎么去谈恋爱啊？在恋爱当中怎么样能够付出的少一点，但是让女朋友还能满意，还能不耽误我的工作啊？ 首先最后这个落点就是说，怎么在感情当中能够少一点付出，然后还不耽误感情，还不耽误你的工作，这个思维的出发点，这个种子是错的，这个种子是错的，它长出来的树苗树干一定会歪，所以呢你要把这个种子这个思维给剪除掉。然后回到这个工作创业这个阶段，你刚刚说的很多问题，就是人下了班了但是脑子还没下班，这个事我特别能够理解哈，因为我每天就是这么个状态。那么需要跟你谈到的一个，就其实这个跟情感的关系不是特别大，当然也有关系啊，就是你要考虑的是，你现在如果在创业的话，你是一艘船的船长，船长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技能或者说一个核心的能力，就是这个船的载重量啊，是考验这个船长的这个水平 O 不 OK 的一个核心技能，就是你能承载多少东西。那么有的人他在作为普通员工的时候，他可以把工作干得很好，你发现把他提到部门管理岗位上面来的时候，他马上就一大堆问题就产生了，他管不好人，他不但之前的本职工作做不好了，然后他新交给的工作也做得不到位。但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个阶段性的哈，有一个阶段他这个过了这个阶段，他会慢慢找到感觉，他会成长起来。然后的话呢，就是你发现你这个工作很好了，职业很好了，事业也很好了，但是突然间又多了 一多了一段感情，对吧？然后你又发现这个承载不了了，它会造成阶段性的混乱啊！注意，我说的是阶段性混乱，它不会一直混乱下去。你刚刚开始，这个船的这个负载增加的时候，你都会有一个这个不适应或者混乱的期，然后但是这个时期会过去的。然后再往后的话，就是你职业也很好了，或者说你事业也很好了，然后你感情也承载的也 OK 了，对吧？然后呢，啪，又来了个孩子，孩子出来了以后的话，他又会把你的这个原本的生活节奏给打乱，然后你又需要重新进入一个适应期。但这个适应期，他虽然说是有重新混乱的阶段，但是你每个混乱的阶段是远于高于之前的那个阶段。也就是说，你人生的这条 K 线，你人生的这条 K 线在往上走的时候呢，你上一个就是说你下就是下一个阶段的这个波谷，它很有可能它的这个高度哈、这个绝对高度是超过上一个阶段的波峰的，或者说是接近上一个阶段的波峰的。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你的 K 线是在上扬的，是在往上走的。我觉得你不应该就是说沮丧，应该开心。 嗯 ,OK, 我不知道大家听懂没有，就是你下一个阶段的波谷啊，这个开口向上的这个抛物线，这个波谷它的这个绝对高度是超过了你上一个阶段的这个开口向下的这个抛物线的这个波峰的，或者接近这个波峰，那就说明你人生的这个 K 线在往上，所以你是应该开心的。那么回到你这个具体的问题，就是我是怎么处理的呢？就是我创业，我工作，拉一个三四十人的团队，对吧？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就是我尽量是基本上不在礼拜天给自己安排事情。我礼拜天的时间是完全留给我老婆的，然后就是我们可能吃吃饭啊，约约会啊，看看电影啊，然后陪她回家看看父母啊，或者说至少就是最差也是两个人窝在沙发上面，然后那个看看这个肥皂剧啊或者怎么样，总之是陪她的。然后同时的话我会现在我们两个我跟我老婆我们的这个关系是平衡，她很支持我的这个工作和事业，然后呢我也会尽量的把礼拜天留给她，然后同时然后我会有一种这种亏欠感，毕竟确实你在工作上放了95%的精力，你在他身上只放了3%的精力哈，另外2%的精力你可能还要留给父母啊或者别的事情，所以会有一种这种亏欠感。我觉得这种亏欠感对我们的关系感情的这种牢固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为什么跟你说你一定要减除你最后的那个思维呢？就是我怎么样少付出一点，然后呢还可以维系好我的感情，这个思路是错的。你必须要接受，就是我现在是少付出了的，但是我少付出是不对的，我是有亏欠的，我应该就是在其他方面或者其他程度上弥补起来。然后比如说昨天晚上我老婆她是参加一个什么培训班，就是这个不在家里面过夜哈，连续4天的，然后到今天晚上才回来。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呢，我去看了那个奇迹男孩，因为那个奇迹男孩是讲教育的嘛，我讲这种亲密关系的嘛，然后讲这种激励的，我就去看了。然后看的去看之前呢，我就经过这个朝阳大悦城这个8楼有一个这个摊位，那个摊位是卖那个马卡龙的，然后我看到漂漂亮亮的，然后我就想到说，我也不知道我老婆喜不喜欢吃这个，但是我就觉得说应该会挺开心的吧，她就算不喜欢吃，我送她这个她也应该会挺开心。然后我就问这个姑娘，我说这马卡龙多少钱啊？那姑娘就说这种12个300，然后这种12个100。我说这差在哪呢？她说这种便宜的呢比较甜，然后呢那个贵一点的呢没那么甜，口味也好一点。然后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我要买这个100的，因为它省钱，然后因为它省钱哈，可以这个少花一点钱。后来转念一想，就是说我平时都没有怎么陪我老婆，然后呢这个我老婆给我这个做饭呢，又是洗衣的，然后又这么支持我的工作，我连买给他买个礼物哈，虽然我有10000种办法不让他知道这个价格，只要我不说他就不知道价格，但是我自己是知道的。 嗯， 本来我就已经有很有亏欠的这种感觉了，我干嘛还要给自己增加这种亏欠的感觉？我应该稀释这种亏欠的感觉。所以我说，给我拿那个最贵的，给我拿那个300多，我要给我老婆买好的。然后这个说明什么呢？就是你可以平时在生活当中，你只要你心里有他，其实你是有很多的这种省时间，对吧？但是呢又有对这个爱有所表达的这种方式。还有就是很多事情啊，等到别人叫你做的时候你再做，那其实 它的效果就不太好了。 嗯， 然后呢，你主动去做一些事情，那这个效果才会好啊。哪怕是一些很鸡毛蒜皮、很小的事情，对吧？这些事情表达了什么，或者女孩子收到的是什么呢？是你心里有她，你会想着她。可能不需要多贵的东西，但是它是一种表达，这种表达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很重要的。你哪怕说你下班路上，对吧？你看见那个路边那个糖炒栗子，那个老，对吧？这个老太太，对吧？你都可以给她买两袋，对吧？然后回去以后跟你老婆一起边聊天边吃了。我觉得都是一种很好的可以借鉴的方式。 对，其实有的时候不需要花费大把精力。大把时间，有心做一点点，对方都能收到你这份有心。 关键看心在不在。 对， 心不在的话，你这个砸钱，你会看到一些电影影视剧里面的话，就是这个人没有诚心追这个姑娘，但是就砸钱，对吧？那姑娘体验好不好呢？反应好不好呢？大家就看过这么多片子也有这个共鸣， 一定的判断了。对，好，谢谢摩卡。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男生们，我和女孩子聊天总是比较僵硬，我属于不会幽默，不会风趣，经常不知道下一句话该说什么，搜肠刮肚，也不知道该怎么和女生讲下一句话。所以女生呢，反馈也是，和我在一起就会变得比较冷淡。哎呀，我就想问一下，摩卡老师，怎么样能让自己的聊天变得风趣幽默，女生喜欢？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然后我们的聊天课程产品。我觉得这个是最快的帮你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真的能帮你解决啊！实际上是我有这个自信是可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的哈，就尽快哈，因为时间是最宝贵的资源，时间是唯一的沉没成本，什么东西跟时间比起来的话都不值钱，所以呢，我希望你能够珍惜你的时间，不要继续延续这种无聊、不会聊天、不会说话，让女生感觉到无趣这种状态，要尽快的打断。为什么要尽快打断呢？因为这个事情它符合牛顿第一运动定律。牛顿第一运动定律是什么呢？就是物体在没有外力介入的情况下，没有外力作用的情况下，它是保持静止或者匀速直线运动状态的。所以呢，你的这种状态如果没有一个这个外力，或者你自己认可的一个外力，它不一定是一定必须是摩卡的课程，对吧？但你得找到这种外力，然后呢，如果没有这个外力的介入，你会一直匀速直线运动下去，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最后呢，浪费了自己的时间，浪费了自己的青春，对吧？然后这个很悲催，所以呢，赶紧下个决定。 嗯，好好去学习。 对对对，这个因为这个问题，这个一句话两句话确实没有 说不清楚啊，所以你可能需要在这方面去学习和提高。另外还有一位，这位女孩子在问啊，说我呢是18岁的时候就和我男朋友在一起了，然后男朋友呢今年是26岁，我今年24岁，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我们是打算考虑要结婚了，可是此刻我才发现我的男朋友又喜欢了一个女生，那个女生18岁，就如同当年的我一样， 扎心了。 我就问我的男朋友，我说还要不要和我在一起，男朋友说从那个女孩身上看到了当时的我，而且呢和那个女孩在一起呢他觉得现在挺开心。我说你也会和那个女孩子相处下去，慢慢的就如同你和我一样，时间越来越长，那你也会感觉到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会平淡的。但是男友说那是以后的事情，他现在还是想和这个18岁的女孩在一起，那我现在怎么办呢？ 分开啊，至少说这个 你要给他这种你要跟他分开的这种感觉。因为现在呢你的吸引力，如果你继续这样子这个做下去的话，你的吸引力会越来越低越来越低的。吸引力低的话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而且呢你现在是跟他沟通走的是脑，明白吗？就是说从逻辑思维理性的层面的话确实是这样，他也认可，他也不傻。但是呢他跟那个18岁的女孩呢，他走的是哪儿呢？他走的是我们说走心吧，就是荷尔蒙系统。这个荷尔蒙系统的话它是不受大脑的逻辑思维控制的。大家一定要就是说有这个观念哈，就是我们人在恋爱的时候我们是两套系统在运作的。然后呢一般你的荷尔蒙系统开启的时候，你的大脑逻辑思维系统它是不工作的，它基本是不工作。就是说我们有一句话说这个恋爱当中的人都像傻瓜一样，是吧？那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就是这个人没脑子。没脑子指的是什么？他的这个理性的思维层面他不工作，并不是说他没有脑子，是他这段时间他不工作了，他就是这个沉浸在荷尔蒙的这个系统里面，各种感觉很好啊，感觉很舒服啊，感觉很浪漫，感觉很甜蜜啊，所有的都是这种感觉。所以你跟他聊这个事情这么去说的话，效果不大，意义不大。然后你必须带给他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失去的感觉。这个手长在他身上的时候，平时我们是感觉不到这个手有多重要的。什么时候我们能感觉到这个手有很重要呢？就是这个手失去了的时候。手失去了的时候，他才会感觉到我的生活当中有一大块消失了。然后的话，我会马上进入到一种不适感当中。 对。 然后他跟这个十八岁的小女孩呢，这个不可控的因素确实也特别多。会不会出现问题呢？我们也不好说，对吧？有可能出现问题，也有可能没有出现问题。但总之，你现在在明知男朋友出轨，然后呢，就是有心。这个心里面有了别的女人的情况下，你还是这个不离开她，甚至比之前更爱她，这种行为是一个极大的降低自身价值感的一种行为。注意我说的不是价值，而是价值感。价值和价值感是两回事。 OK， 你可能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但是你给别人的价值感很低，对吧？然后就比如说我们把 LV 放在地摊上面去卖，OK， 那么人家会认为这是一个假货，最多就值100，但是它实际上是一个真货，但谁知道呢？对吧？你把一个假货放到了这个，把一个高仿放到了 LV 的专柜里面去卖，它可能是一个100块钱的假货，但是它可以卖上这个20000块钱的价格。这个就是实际价值和价值感，这是两个概念，很多时候它是不重叠的。你千万不要觉得说我有100分的价值，所以我给别人的价值感就一定是100分，不一定。你现在的这个行为，就是在把一个100分价值的东西给别人一个30分、40分、30分、20分、10分价值感的这种行为模式。所以我希望你停止这种行为模式，你一定要有自尊。既然你的男朋友已经出轨了，或者是已经移情别恋了，你一定要懂得先自己要尊重自己，自己要爱自己。如果你自己不尊重自己，自己不爱自己的话，你的这个男朋友他一定不会爱你，一定不会尊重你的，就是你希望的结果他是不会产生的。 嗯。所以现在就是分开， 对，肯定要分 开， 离开。那不管你是，这个是真的离开还是假的离开，总之你至少你现在要，你这还演，你都要演出一个这个离开的状态， 就你要做出一个离开的姿态来， 对， 就是我可以离开你， 对。 既然你都说了，你现在在那个18岁的女孩身上要去找感觉了， 对， 那么我可以离开你， 我可以，我还可以找个17岁的小鲜肉啊，不，17岁不行哈，没成年，你我找个18岁、19岁的小鲜肉，我们也就是也不一定是那种情人的约会，我们就朋友之间的这个对吧，吃吃饭呢，然后社交一下也可以，然后我还可以就是这个有意无意的，我还可以把这个信息放到你这里来，让你看到一下，刺激刺激你，我觉得这些都是这些都是方法了啊，这些都是具体的方法了。 有一位女生问摩凯老师啊，和男生朋友的相处当中，比如说出去吃饭啊这样的一类细节哈，我怎么样才可以看出对方性格中的一些特点，特别是一些地方不太好呢？目前呢我还没有接受这个男生的追求，因为有的时候吧觉得他有点自私，然后和他出去点餐吃饭的时候发现他稍稍有一点点计较，我呢想考察他一段时间，就想问一下摩卡老师，您能给我一点什么建议呢？ 这个我觉得 把你的考察的时间哈，如果你觉得他确实现在能打个65分70分的话，我建议你的考察时间长一点。另外的话，就是根据我的经验和我的这个我们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圈子里面都是一些就是比较擅长恋爱、比较擅长这个撩妹的这个朋友哈，男生、就是这个好几年之前都是这样。那其实我告诉你哈，有一种男生，他跟你约会的时候给你的感觉特别的好，没有破绽， 嗯， 非常完美。这种男生有可能他是什么呢？他是确实是这个素养很高，然后他的这个人品很好，然后呢他也是真心对你，是有可能的哈。但是呢可能性很低。还有一种呢，就是经过专门的训练的，然后呢他知道怎么样表现可以获取或者快速的这个 得到 女生的芳心， 对 啊，他知道女生比较关注的这些点哈，这些点上正确的这个 做法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很多这种普普通通的男生呢，他经常这个做错事啊，做错事至少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是这个 比较真实， 比较真实的 内外统一， 对，内外统一比较真实。我觉得孙燕姐说的特别特别对哈，如果你说这种比较真实的男生和那种经过精就是高精包装的男生的这个危险系数哈，哪个大？肯定是经过高精包装的这个危险系数是很大的。当然了，女生都这是逻辑理性的思考了哈，女生更多的还是会喜欢那种啊体验和感觉，这个感觉确实太好了。我明知道他对我不是真心，哎，我还是愿意，对吧？飞蛾扑火，我就愿意扑了，就没办法。那就是另外一个层面了。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把这个考察的时间放长一些。然后确实很多的男生，因为我们都是独生子女嘛，多多少少的话他会在这个约会啊或者跟女生相处，特别是在经验缺乏的情况下，他会自然的表现出一种那种比较自私自我的这种状态。这个就要看你的你看中什么了。反正你要想找一个就是没毛病没缺点的这个人，首先第一很难找，其次第二你找到的可能是一个经过精度包装的，对吧？那你后面可能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惨痛的，是非常有可能的。然后这女生她刚刚最后的那个问题是什么？我有点绕忘了。 她就是希望摩卡老师能够告诉她，就是在这种细节中怎么样能够去考察到一个人。其实我特别理解有一些女孩子是这样，我并不怕你在点餐的时候这一餐你可能比较小心啊，比较在意啊，但是女孩子是往往用一些小细节来推理一个人的大的， 对， 比如说她的性格状态， 对对对， 她的为人处事， 对对对， 比如女孩子怕遇到自私的男生， 对对 对, 对吧，女孩子怕遇到那种太斤斤计较的男生， 对， 女孩子呢就是怕遇到那种很以自我为中心的男生，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您先说。 所以女孩子往往啊就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有的时候是把自己扮演成一个观察者，想的是他点这一餐，你看他看菜单看得那么仔细，最后算账的时候这个也是啊自己这个把账单拿过来那么仔细，是不是就说明是一个斤斤计较的人啊？哎呀，你看他今天带我来吃的这家餐厅这么的经济和普通，那他会不会将来对我也很小气啊？就是女生吧，就是老是从这些事情上想去推理一个人。 我觉得这个无可厚非嘛，就是以小见大嘛，就是什么这个一叶知秋嘛，这个我觉得很正常，但是不要过度了，凡事都不要过度。然后这个女生我建议你去看一个电影哈，这个电影叫做结婚大作战嘛，就有点搞笑的这种。然后那里面有一个这个主人公，就是一个胖胖的这个男生哈，他就特别抠，特别特别抠。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女生说要吃这个四菜一汤，对吧，然后他就带人家去吃了一个就是这个就打盒饭的地方，然后呢就是叫了四菜一汤，一共花了20块钱，让人家分成这个四个盘子或者是五个盘子来装，然后实际上就花了20块钱。然后反正就是前面就非常符合这个女听众说的这个问题，就各种抠。 然后呢天天在报纸上面或者杂志上面捡这种这个优惠券，然后呢就精打细算这个去过日子。但是后面这个男生的他是有这个女，随着这个女生把这个男生的拼图在不断的拼全了的情况下，他最后发现这个男生他那个抠，但是他是想把这个钱花在老婆，未来老婆的这个身上，不要这个给这些比如说不适合我的这个普通的相亲对象花太多的钱。这种思维的话，他可能有的人会觉得 OK， 有的人会觉得不 OK， 对吧？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借鉴一下哈，你可以找这个电影来看一下，应该是《结婚大作战》，如果没记错的话。 嗯。反正搜一下，应该能搜到吧。 我给最后 婚大作战。 对对对，然后最后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如果你要考察的话，这个时间啊，或者说尽量多给对方也多给自己几次这个机会，不要就是太武断的贴标签。 嗯 嗯， 不要太武断的贴标签啊。 尽量吧，对，尽量吧。 对，如果这个男生你觉得你还愿意和他出去约会相处的话，那这个男生可能有一些地方一定是吸引你。 对，他其实有很多方式啊，比如说你在跟这个男生就进入他的这个社交圈，或者见到他的朋友同事的时候，你可以从侧面，对吧，你可以听，你可以看一看他的朋友他的同事们就是对他的感觉，或者说他对他的朋友同事们舍不舍得花钱。有的人是这样，他确实在自己和自己亲人身上面挺抠的，但是他对自己的朋友就比较这个仗义，或者说比较愿意花钱。那你说他是抠还是不抠呢？只不过他是这个他的价值观，他觉得说我在江湖上面行走，我得，对吧，我得给我的对朋友要大方，对自己呢可以抠一点。然后有的人呢对自己特别的抠，但是愿意给老婆给父母花钱。那有的人呢他对老婆和女朋友比较抠，但是他特别愿意给他的父母或者说他女朋友的父母花钱，因为他脑子里面他觉得孝顺是第一位的，自己可以过得紧巴一点，但是绝对不能苦了父母啊，或者说不能苦了孩子。所以这些是不同的观念导致的，但他有可能在跟你约会的时候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抠的状态。所以这个东西是需要你可能更多几次机会去观察，才可以得到一个理智的判断的。 嗯，对，所以给自己机会，给对方机会，而且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我们看到的都未必是真相。 对，不一定是真相。 对对 对, 对。 所以呢别自己轻易的就做一个判断哈，做一个概念上的判断，套路上的判断哈。 对。 好，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内容，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发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 人生是一条漫长路，想要赢就不能怕输，在起跑点上不准缺席，全力出击。想到你曾经对我说过，好的机会绝不能错过，把握着你始终的热情。 Got sun in my eyes, got wind in my sails, the future at my feet. The best of life is yet to come, 'cause I believe I'm giving it all. Bye. 择放弃，知道你一直在我后面给我鼓励，没有什么样的东西让我觉得恐惧，因为我很清楚我的敌人就是自己。 Nothing's gonna stop me when we're going gets tough. Don't underestimate my power cause I'm in it for love. So when you share my love, it's all my passion ignites. I'm gonna give it my all cause I'm in it for love. Leave it alone for joy. I'm giving it everything with all of my heart.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四级转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九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局地有扬沙，偏北风四级，阵风六七级转二三级，最高气温一度，最低气温零下九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二十二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和大家继续回来分享讨论各位遇到的情感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约会顾问摩卡在和大家分享大家提问的提出的这些恋爱约会情感问题。我们的嘉宾摩卡，魔术的魔，卡片的卡，对。因为大家经常会把摩卡的名字写错，大家提问的时候说摩卡老师、摩卡哥，经常会写错，因为写成咖啡摩卡了，其实是魔术的魔，卡片的卡。我们来看各位提到的一个问题啊，前一阶段曾经在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公众微信号当中呢，我们有那么一篇文章说到了这个为什么男生谈恋爱和结婚是双重的标准啊。文章中提到，其实在我们这个社会还是生活中还是挺普遍的一个现象，说有的时候男生们可能会这样聊，说诶，谁谁谁当女朋友挺好的，但是做老婆好像就不合适了。那么谈恋爱呢，有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是某一些个性啊，某一个类型啊，或者某一个状态的女生啊，大家都可以谈恋爱，但是要找老婆，有些人这个找的老婆就完全是另外一个类型的哈。所以有人就问我们说，怎么男生会对找老婆和谈恋爱会有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标准啊？为什么会这样呢？想问问摩卡老师。 其实在我的理解里面来说的话，我觉得不是不一样的标准，恰恰是一样的标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是一个责任感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是老婆的话，婚姻的话，那我是要承担责任的，然后我们是深度绑定的，而且是长期绑定的，那这个考虑的这个角度就肯定不一样了。然后呢，那谈恋爱的话，就是说我的这种责任度哈，其实没有那么的高，没有那么的高。然后呢，这种如果是不是男女朋友，但是我们可以做男女朋友做的事情，比如说聊天啊、吃饭啊、约会啊，这个一起住啊，那男生就觉得说更爽了，这个太爽，就说完全不需要我承担责任。然后呢，我走了的话，我分开了，我也没有任何这个心理上、道德上的负罪感。那这种的话，是很多年轻的男孩子他这个追求的这种完美状态，甚至说他可能追求好几个，对吧？有三五个这种女孩子啊，他不要求我是给他一个女朋友的名分，但是呢，我们可以做这个男女朋友啊，一切男女朋友都能做的事情。那你如果说跟这个男生说这样好不好，他肯定会告诉你好，太好了，太爽了，OK， 这一般是年轻男生追求的状态。但随着他的年龄增长，然后他的成熟度增加的话，他可能就不会再说这是一个爽或者说好的状态了，他就不追求这种东西了。所以这篇文章或这个观众问到的这个问题，就是他其实不是双重标准，他就是对一个责任感的这种接纳或者是承担程度的问题。结婚的话，他这个对于男孩子来说的话，会非常比较慎重，因为它意味着这个长时间的、不可轻易解除的、绑定的这种责任和重担。所以呢，他考虑的角度和谈恋爱的时候考虑的角度可能就不一样了。 然后我们都说这个娶妻娶贤嘛，然后娶妾娶貌嘛，是吧？这是有一句这样的古话。那么其实当男生在说哎呀这个女生谈恋爱的话不错，然后是结婚的话那就算了吧，那么言外之意的话就是说他觉得你在内在哈，然后长期持有的这个优势上面它是不足的，它是就是说是有明显不足，但是短期如果我们在一起的话你是有优势的，但长期的话你的优势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了，你的劣势就很大了，所以可能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这个意思，就或者说再说的直白一点，也可能你很好玩，然后呢很有意思啊，长得也漂亮，身材也好，然后呢我们在一起玩玩啊，经常去酒吧呀、啊、干嘛的，对吧，那个天天就旅游啊什么的，应该是挺开心的，挺刺激的，对吧？但是如果做老婆的话，如果你是这种状态的话，那你把我家里折腾成什么样了，我还怎么生活，他就不会去考虑跟你就是长期的就是捆绑然后去进入婚姻，肯定不会。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确实是男人会在婚姻关系选择婚姻关系的时候，其实我想包括女人也会这样，女人在选择婚姻关系的时候也会考虑到更长远的一些包括生活的计划，生活的规划，能不能为自己构建出一个能让自己感觉到安全的家，也会在这个条件上去挑选男生。 对，这个让我想起就是阿亚瓦娃，他在他的书里面他提出过这样的一个观点或者这样的一个理论，就是说男生在选择或者考虑结婚这件事情的时候会特别在意的看重一个女生身上的指标，这个指标叫做亲子不确定性。 嗯哼， 啊，就是说你这个女生，你穿着很暴露，你很爱玩，你社交活动很多，你有很多的异性朋友，然后你会去酒吧，你抽烟，然后你会经常去旅游，旅游的时候又来个艳遇，或者是，啊，反正就是这种所有的东西，它都是跟亲子不确定性去能够挂钩的。 嗯， 所以呢，这种女孩子的话，你让我跟你一起旅个游，对吧？然后我们一起这个愉快的过个三两天，啊，我这个很开心。然后你让我把你当做女朋友，对吧？我可能就要考虑考虑，那你实在是特别的精彩，特别的漂亮，对吧？可能我也就不想那么多了，我们就做个男女朋友，那可能会时间不长就分手了。但是你要让我把你带回家见我爸妈，然后要做老婆这个事情，可能那咱们算了哈，就这个还是当好朋友吧，还是维持距离吧，就大概是这种感觉吧。这么一种感觉。 对，但是社会到了今天啊，特别是一些都市中的一些女性，特别是一些可能越是这个知识结构比较丰富或者文化层次比较高一点的女性，她们也越来越有了那种自我的意识，她们有的时候也会把享受爱情和是否和一个人长期的进入婚姻状态， 对， 也会有一些分离了， 对， 是吧？ 对 对，这个基本上这个和过去就不一样了，过去可能这个有一些女生或者说大多数女人们，她们会把这个爱情和长期伴侣紧紧的捆绑在一起，希望紧紧的捆绑在一起，但是现在可能社会变迁到今天也会有了一些不同的意识出现了。 对， 下面有一位问我们的问题哈，有一位男生在问说，摩卡老师，追女生的时候有些人说男生不要一上来就表现出无微不至的关心，往往会犯错误。关心呢，是不是应该根据关系的发展循序渐进？否则呢，要么就是对方觉得一直关心他，慢慢的就没有被关心的感觉了。另外就是也知道有一些男生一开始追求女生的时候，特别是自己的收入比对方要高很多，所以呢一开始就不断的买单，抢着买单，或者给对方买很多礼物等等这样的一些消费，时间长了女孩子也就不会在意你对她的付出了，是吗？怎么样做才能智慧的关心对方，然后又能让两个人的关系很有层次的发展呢？ 你说到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呈现啊，就是一种 是一种呈现，就是我已经让你养成这种习惯了，然后最后的话就是我的这个你习惯了，然后我的这个付出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就还是回到之前我们有聊到一个女生的问题，就是价值和价值感的问题，对吧？你给出的价值是没有变的，甚至在小幅的这个增加，但是那个这个价值感很不好，就很低，它的这个它的感觉啊，它的感觉和你的实际，这有的时候会经常出现这个落差。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说到的，就是这个阶段性做合适的阶段做合适的事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你这个刚才你在你的思维里面是没有出现的部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真心的对对方好，或者说我真心的关心对方，很多时候在对方那里收到的不是这样子的。 嗯， 对方那里收到是怎么样子的呢？就是我们有一些古话哈，比如说这个古话怎么说的呢？很忌讳的一件事情，在社交上面很忌讳的一件事情叫做交浅言深，对吧？就是我们的关系，我们的互相了解的程度还非常的浅，但是呢我给你把这个话说得很深，我说的都是真话，然后我也确实是为你考虑的，然后呢我把它说到的很深的程度，但对方呢这个结果好不好呢？很多时候是不好的。 嗯， 因为对方不相信，对吧？因为你跟他的这个联系感和熟悉度支撑不起，支撑不住，就是你给他的这些这么深度的这么大量的这个信息，对方会觉得什么？对方会觉得你无事献殷勤， 嗯， 非奸即盗，对吧？你是不是你是不是要这个在哪给我挖坑，这个让我跳啊？是怎么样的？就是说你们两个的这个交情的程度没到这一步，然后你做了远超这一步的事情啊，对方感觉到的可能是不好的感觉， 嗯嗯 啊，所以说你这个事情做了白做，不光做了白做，甚至还起反效果。所以呢，在你跟这个女生对吧刚开始的时候，或者说在追女生的时候，她的这种阶段，你说的这个阶段性对吧很重要，阶段性确实很重要。那么这个阶段的话，就是一定要在合适的阶段做合适的事情。那我曾经在我的课程里面我给出过，一般来说恋爱它会有六个阶段， 嗯， 从第一个阶段的认识阶段，到接下来的了解阶段，再到吸引阶段，再到追求阶段，再到诱惑阶段，再到交往阶段。那我们说的这个男女朋友的交往，它其实是在第六个阶段，我们说的追女生的话其实是在第四个阶段。那么你看到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在一开始刚认识的时候啊，还不怎么了解的时候，甚至隔壁班的女生我都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的时候，我喜欢她，然后就拿一封表白信过去跟她表白了，往往都是表白死。为什么呢？因为她在第一个阶段或者第二个阶段她做了第四个阶段的事情。 对， 不是说不能追女生啊，也不是说这个一定要追女生，而是在合适的阶段去做追求的事情。所以呢，你吸引到对方了，对方已经对你有一些好感了，他至少他不反感你，他愿意跟你接触。然后在这个时候，然后你们之前又有一些这个了解，互相之间都有一些熟悉，然后呢，你再去追求他啊，这个事情就比较容易成。这个事情才会比较容易成。所以很多的事情，或者说所有的事情，它都是有原因的，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原因，它的内在逻辑联系。所以呢，你要的这个阶段性的这个推进关系，那么我这么多年总结下来的这个一个模型哈，我叫做恋爱六阶段模型，它就是这样：认识、了解、吸引，然后追求、诱惑、交往。我把它分为上半段和下半段。上半段，恋爱的前半段吧，或者叫你的主要目的是要让你自己明白这个女生有多喜欢你， 嗯， 而不是去拼命的告诉她你有多喜欢她， 嗯， 这个拼命的告诉这个女生你有多喜欢她是属于恋爱的下半段该做的事情， 嗯，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就是说搞清楚就什么阶段该做什么事情。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到的很多结果不好的事情，或者看到的一些悲剧，就是这个男生他在前半段他拼命做的事情是表白心计，写血书，写表白信十几万字，然后各种告诉女生我有多爱你，我有多喜欢你，我是多真心，多如何如何。然后为什么结果不好呢？就是你把顺序搞错了。这个女生她并不是不知道你有多喜欢她，她非常清楚你已经很喜欢她了。问题是你自己不清楚，你自己不清楚什么事情，你自己不清楚别人喜不喜欢你啊。 嗯， 对，这个女孩子她喜不喜欢你，所以一定是在对方喜欢你， 有好感的情况下，然后你再告诉他，诶，我对你也有好感哦，啊，不光你喜欢我，我也喜欢你啊，然后两个人互相向对方靠近，才可以有一个好的结果，否则的话可能都比较麻烦。 嗯嗯。下面一位是34岁的一位男生，他想问一下，他说摩卡老师，我已经34岁了，一直还是一个人，我觉得我就属于那种高不成低不就的人，我喜欢长得漂亮的。漂亮的女生，身材好的女生总是会吸引我，但是未必人家又能看得上我。普通的女生吧，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我也不喜欢。所以呢，我到今天我也找不着和自己能够共度余生的老婆。家里当然也着急，我有的时候也着急，可是就是这样的，漂亮的女孩子可能觉得我条件又没有那么漂亮，或者说我各方面可能还有点配不上人家，总而言之，人家的眼光也比较高。反正一般的不漂亮的女孩子，我觉得就是没有办法激起我内心那种喜爱的感觉。像我这样的男生多吗？他们都是怎么解决这个永久生活伴侣的问题呢？ 像你这样的男生挺多的哈。首先呢，你不是唯一，你只是之一，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很多。然后他们这么多，他们都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们都是来找我解决这个问题的。OK， 然后 OK， 不多打广告了哈。就是，解决方案两种，要么呢往上提升你自己，就把你的条件变漂亮了 ，OK，跟你喜欢的这个女生的这个条件匹配了；要么呢就向下降低你的择偶标准。对吧？我什么年纪该做什么事情了，我就不要在这个虚头巴脑的整那些就是没用的东西，我就实实在在的了，就过日子，降低条件。但我觉得呢，以我听你的描述来看呢，让你降低标准，凑合结个婚啊，这个事情呢，它比较难，或者说你接受不了，你也不认可这种事情，我也不认可。因为结婚，婚姻毕竟是一辈子的事情嘛。然后青春的话，实际上严格意义上来说的话，你的青春是结束了的，因为我们两个是同龄人，我35，你34，是吧？我们的青春其实已经结束了，我们严格来说的话，已经算是这个中年大叔了哈。至于油不油腻的话，这个要看造型了。那么既然是中年大叔的话，你进入这个阶段了，你可能要干这个阶段该干的事情了，就是说婚姻啊，结婚这件事情是非常。对你来说是一个必须要提上议事日程比较迫切的一件事情，否则的话他在后面会这个一步慢步步慢，他会在后面给你带就是给你的这种幸福感造成这种很大的这个损伤。然后呢，那其实你就只有就是向上提升自己这一条路了，就是把你的条件提升到跟那些你喜欢的能够吸引你的那些姑娘匹配的这种程度，然后呢追到你喜欢的姑娘，让他们也喜欢你，对吧？实际上我喜欢的人看不上我，但是呢我看不上的人呢他们又天天黏着我，这种情况是在所有人身上都会多多少少的发生的，无论男女啊。所以我有很多的客户他们都会跟我说，你看摩卡，我这个问题吧其实也挺简单的，就是我喜欢的人他老不喜欢我啊，我不喜欢的人呢，他又老往我身上贴，这个让我很烦。他觉得这个问题是他独有的，其实不是，大家都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你首先不用有那么大的焦虑感哈。另外，其次的话，你也要有一点点焦虑感，就是说你这个年纪确实他有点大。虽然说我觉得在婚姻市场上面，男生的这个筹码比女生是要高的。男生的筹码比女生要高，在恋爱市场上面女生的筹码要比男生高。那么你现在考虑的是不是婚姻问题，首先你自己要想清楚明确一下哈，是你其实想真的想结婚呢，还是说我得找个漂亮的女孩子我得谈谈恋爱，这个问题首先你得捋清楚了。如果你要找一个漂亮的女孩子谈谈恋爱，那么你现在的这个筹码确实显得比较低哈。当然我不知道你的其他条件了哈，外在内在的，然后呢精神物质的。那如果是在婚姻市场的话，其实你的这个筹码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要比较高的。所以你首先要明确了这件事情。那么， 为什么这个恋爱和婚姻这个筹码在两性之间会有这样的一些不同呢？在男生和女生之间会有不同呢？ 因为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嘛，就是说这个男生在恋爱的时候，因为他责任的这种承担程度要低，是吧？然后呢，男生又是这个他这个天性里面他都是有这种这个播种或者说好色的这种基因在的。 啊，只不过是说我们能否很好的加以控制和疏导。那么在恋爱市场上面的话，就是这个男生处于，男生应该这个我看打个什么样的比方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就是男生应该是乙方啊，女生是甲方。OK， 那么到了婚姻市场上面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你看世纪佳缘百合真爱的话，他们都是跟我聊的时候都会说这个，哎，我们这里优质的女客户很多啊，这个但是优质的男客户很少啊，你们那边有很多优质的男生，我们能不能合作嫁接一下，对吧？你就会发现呢，就是女生都挤破了头了就想结婚，但男生呢就是天天的挖空心思就是想这个多撩或者多约这个多约妹子啊，这是一对矛盾。然后至于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比如说啊，一个30岁的女生，她能够看得上的男孩子大概是个什么条件，那个孙妍姐你觉得她是个什么，一个30岁的女孩子她能够看上的男生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画像是怎么样的。 一个30岁的女生，她能够看得上的男生哈，比如说这个她想要的，大概年龄跟她不相上下吧，或者比她大几岁， 大几岁， 或者小也就小不多。大多数女孩子，其实可能只能接受最多比自己小1到2岁的，是吧？那么30多岁了，她希望的是，她能够结婚以后就该考虑生育的问题了，因为她这个30岁，她已经在差不多在这个生理。生育线的这个比较对，那么他希望的是对方可能相对来说个性比较成熟，有责任感，而且在生活上还能提供一定的条件，至少能给他造一个窝，至少能给未来的孩子能给一份这个不错的家庭，比较安定的环境。所以他希望对方即便不是事业有成，也应该是工作稳定，又有责任心，又有结婚的想法和心思。当然如果人品也很不错，特别是和对方还能聊得来，还能有一些这个情感上的一些互动，那当然就像是中了奖一样。 OK， 这个孙妍姐说了很多哈，我来翻译一下，就大概呢33到35左右，然后有车有房，稳定收入，对吧？然后呢情商不错，成熟度也 OK， 然后呢这个人品还端正，然后有这个结婚然后马上生孩子的这种打算的。 OK， 孙妍姐最后说了一句话，是吧？像中奖了一样，对吧？描述完了以后就说像中奖了一样。确实，那这样子的男生，这样子的条件，你觉得他找一个25、26、27、8的找不找得到？就比你年轻漂亮的，对你的对这个对男生的要求没有那么高的，然后呢这个青春活泼可爱的，就是这样的男生的话，他为什么要选择你？就你得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是吧？他如果选择你谈恋爱，谈个比如说1个月、2个月的、3个月的 OK， 但是结婚的话呢真的是另外一码事，他考虑的事情就多了。可以，大家可以思考的一个问题，就很多媒体或者说很多的这个公众号或者很多的个人，他可能考虑这个问题，他不一定考虑的那么全面那么深。大家总是会觉得说，马上再过3、5年，这个中国男人就要刚性被剩下来5、6千万了，以后娶老婆老婆都是奢侈品了，对吧？那这个这些男人们，你们怎么办呀，对吧？但其实大家要深度的看这个问题的话，首先第一，这5000多万人的话，他不在1、2线城市，他更多的是在这个农村地区。然后1、2线城市的问题不是剩男的问题，1、2线城市的问题反倒是剩女的问题。所以这个大家看这个问题，也可能我建议大家，比如说了解的更全面一点，或者这个深度看得更深一点。所以婚姻和恋爱真的是两个不同的，不能说市场，是两个不同的范畴。 对。 然后大家各自的男女性的筹码是不一样的，这是我这6年来的实际工作告诉我的东西，不是书本上看来的。 能了解到这些，可能心态上就会有一些调整，就会知道自己在生活中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里， 对， 该往哪个方向去走。 然后这最后还是落回到这个男生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和自己喜欢的女生匹配上，对吧？你缺哪补哪，那就首先你缺哪，你自己有没有一个意识，你是外在上面缺了呀，形象上面差了呀，还是这个收入和硬件条件上面差了呀，还是这个情商上面差了呀，还是这个恋爱的这个方法